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哟，眼前这人啊，这个看着眼熟啊， 我离你稍微远一点，哎，看得稍微清楚一点，好吧？ 对，就是有点模糊，因为下着雨啊。 我以为你要说，哎呦，这不是一冷？我说，哎呦，烟花你好。哎， 这确实是有点冷啊。哎呀，好， 直播间很冷啊， 哎，风里雨里都在等你啊。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广播那一头等待着我们啊，刚刚开始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戴毅， 哎，我是白洁，哎。怎么今天说话都这味儿啊？嗯，是因为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感觉眼神里面充满着期待和温暖的光芒。 对，我这个温暖和期待的光芒是隔着我们这个太阳伞哈，啊，好好的让我端详一下我的搭档。 哎，这不是太阳伞了，是今天是雨伞了，下了大雨，大家要注意。周四下班的路上，好音乐跟大家说一个再见啊，跟工作说个再见。同时听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来打个卡哈。 嗯，很多朋友今天也是收到了这样一个通知，建议全市不涉及城市运营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今天尽量采取弹性工作日或者提前下班，确保安全。 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流转，你曾有不平凡的心， 等待 唱歌你有一首。 我跟你说，就是唱这样子的歌呢，如果你跑调其实也没什么。嗯，别人问，哎，你怎么这歌唱的跑调了，你告诉他我在和声 啊，我在唱的是许巍的另外一首歌。哎，是这样子，因为本身许巍的歌曲有一部分歌的感觉是很相似的，嗯，都是那种很恣意很洒脱的。 是的，嗯，啊，夏日的一场雷雨，但是呢这并不是雷雨，而是大雨到暴雨，目前还处于暴雨蓝色的预警当中啊。这轮降雨呢，就是受到高空槽和台风烟花的共同影响所致，希望这烟花早点冷啊。嗯，这个我你没想到啊，真的是在上海经历了烟花，回到北京又被烟花影响。 所以我为什么开场就 Q 说你是烟花，我是易冷呢？ 是吧？ 所以我们今儿应该开场放一首周杰伦的歌。好，来关注一下这个雨啊。哎，降雨的过程其实还挺长的，有这样的一种持续时间长、雨量东多西少、阵风风力大的特点。嗯，而且明显降雨的时段呢是在今天下午到夜间，还将会持续到明天的夜间才会逐渐的减弱和结束。 对，整个过程得48小时。 所以今天的晚高峰呢，还有明天的早晚高峰，其实都会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尽管我们现在目测的范围现在是多云的天气啊。 就是建外大街这一块地区呢，雨会比较小，但是不知道你那个地方雨大不大？ 弹性工作，提前下班。 一个靠窗座位，能看见天空的美，周围的晨晖，学一些常用词汇，换一种新的香水，都已想躲开伤悲，待我远行的班机往云层上面飞去，我世界只而人消失，没不会相遇，待我远行的班机轻轻 拿出这首歌来啊，就是叫拒绝萧敬腾希望这个十二小时不要下雨啊。 对，就是雨量尽量的分布的均匀一点，但是这首歌歌名要换成四十八小时内还有雨。 对，大家要注意啊。 对， 希望我们的心里呢不因为天气的变化而影响自己心里的那份灿烂的心情，因为不少的朋友可能还在关注奥运会的进程啊，包括今天的中国女排其实先失一局的情况下，后来第二局扳回一城。 加油加油。 对，这是本届奥运会中国女排啊，就刚才说的那一局拿下的第一局比赛，所以女排姑娘们一定要加油哦。 对，确实女排姑娘们这一次是生死之战，但有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是马龙在刚刚几分钟之前的时候战胜了德国选手，跟樊振东是可以胜利的会师在了男子乒乓球单打的决赛的赛场，所以提前算是把金银牌包揽回家了。 好消息， 好消息 啊， 是吧？ 是吧？作为一个当年校园里面的乒乓球的高手 哦，你是吗？ 哎，这个 做梦是高手、 哎。我们那个时候学校都有很多那个乒乓球的案子嘛，哎、你们没有吗？ 有，但我觉得那会儿在大学的时候，觉得这个小球大智慧，以前不太能够理解。 大学的时候还打乒乓球，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小学的时候打， 就是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篮、排、足啊，这三项、足、篮、排、可能玩 的比较多一些。你就说你擅长哪个吧。我擅长 旁边的拉拉队。 就是乒乓球你总会 切两下，会的，就是拿那个拍子你能够上手摆弄 啊。 但今天我看这个孙颖莎去比赛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们现在看这个乒乓球比赛的一个乐趣在什么、其实转播镜头会给的比较近，近到他的面部的表情和那种决绝的眼神、就是你会看到不光是一个球艺上的一个博弈 啊，你看的 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较量。 看的不是乒乓球，你看的是戏。 我看的是宫斗剧、 你慢慢研究啊。 好嘞， 啊，我就不再说我的乒乓球的水平了啊，毕竟呢，就是走到什么像朝阳公园这种地方， 嗯， 随随便一个老大爷都能虐我啊。 对，没错。 所以 别说你了，张继科去的时候，估计也有可能会切上几盘。 好吧，希望所有的运动就是健儿们的加油啊。 嗯， 今天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一边听歌一边聊天，别忘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座王牌。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随时跟我们来对话，而且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我们的974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我们今天的新歌测评啊，因为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测评一首新歌或者是新的专辑。其实我们很少选择影视歌曲，但是呢，为了今天的这个也算是期盼很久的相约， 为了谁？为了谁？ 为了 Mayday 五月天的阿信。 嗯， 前两天就看到很多人在转啊，就是预告。今天我们破个例吧，好吧？嗯，我们来测评一下他的新歌《清空未来》。 这首歌呢，是他为明天上映的一部电影，也是一部青春片，叫做《盛夏未来》来演唱的主题歌 啊。新歌的官宣，今天你来念吧。这两天给我念的，感觉自己非常的做作， 矫情，是不是？啊， 来，开始。 好的， 嗯， 争取能够超越你哈。这个新歌的官宣里面的文字写的确实很花心思哈，说词意呢是以天际变幻开启了对于青春的诠释，轻柔却也深刻的一些字句穿针引线的缝纫起了我们记忆当中的轻狂，来诉说你和我都曾经经历过的年少的时光， 哎， 我们都曾迷惘过，也曾经用力的去全力追寻所谓的幸福和梦想，这点说的挺诚恳的我觉得， 嗯， 但即便失败回首那都是我们不可磨灭的勇敢的记忆，所以抬头仰望清空，未来依旧闪着光芒在等着我们。 哎， 说矫情归矫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过来人，看到这样的文字，看到这样的一种对于青春的一个回溯，我还是很期待的。 你刚刚那一段就特别像一个老师在等着我，等待着我们， 语文老师 所以我是觉得这部电影呢，其实真的也算是让大家很期待，因为盛夏未来陈正道啊，这个然后包括张子枫、吴磊，然后郝磊特别出演，明天上映嘛。其实2006年当时就有一部叫《盛夏光年》， 是，啊，那也是陈正道来指导的， 对，也是跟 Mayday 合作的，当时就有一首歌就叫《盛夏光年》了。 嗯，影片当中而且也是用了拥抱作为插曲，而当时的时候阿信也是给那部电影创作了一首《盛夏光年》，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部影片即将上映之前先来听听这首新歌《清空未来》。 15年啊，时空的青春成长的对话。 下雨了，雨停了，天晴了，又黑了，天空从不为谁而黑暗，时光从不为谁而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存在。像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而你是否依然敢疯敢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挚爱。如果今后有因为我 想哭，有没有？ 有 啊，今天其实啊，大家已经告诉我说，听这首歌的前奏响起就会想流眼泪。 对，想到那首他跟周杰伦合作的《说好不哭》。 对， 嗯， 我在想是不是今天吃了芥末还是什么啊？会有一些青春的那种， 对， 青春的芥末。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听到这一类型的歌，或者看到这一类型的青春电影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如果别人问你个问题，说白洁， 嗯， 给你一个时光穿梭机，回到你年少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你会不会改变你当时的很多经历和遇到的一些人和事情，而直奔你未来想要的一些真正的东西？比如说你想要未来的是成功，或想要未来的是一种自己的一个 位置，但是你有可能你会为了那个位置而错过一些人和事，错过跟他们的一些交集 啊。明白。 嗯，让你来换的话，你会不会愿意拿这样的一种曾经的过往的经历去换 啊？只要给我一个哆啦 A 梦，我什么都可以接受。 就你还可以重新再回来。 哎，对， 那不行，只有一次机会。 你是怎么着要让我在这首歌里面来一个真心话吗？ 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当你停下来没有立刻给出答案的时候，其实你的答案就已经不言而喻了，就是你不会轻易去换的。 是， 那是你没有办法被剃掉他的回忆。 哎，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去回答的命题，因为你知道你现在所拥有的就是你现在所能拥有的。 嗯， 是吧？不信你问那个正开着车听我们节目那个朋友，把你的车拿来换，你愿意吗？ 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也不在，像是没有明天的挚爱。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愿像当初勇敢，让回的尽头有因为爱。 整首歌其实还是那种青春系列，里面有一些残酷啊，有一些回味，有一些可能在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之后的淡然啊。所以我觉得基本上阿信写的东西啊，五月天的歌都会把你的那个青春的那个印记突然一下放大，变得突然清晰起来。你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听到很多自己的故事，然后于是就有可能被感动。 那些故事会变成眼前的一幕一幕闪现在你的眼前。所以听这首新歌清空未来的时候，可能需要对比一下之前的在2006年那部电影里的盛夏光年，或者说拥抱。 对，是一个时空的成长对话。他们两首歌有没有什么点是可以衔接在一起的呢？我一直在想， 可能这样的一种衔接，就是当年的你可能是一种躁动不安的青春，而现在2021年的当下，你可能会在对比的时候会觉得那段青春会变成最好的回忆，停留在那个位置，随时在看到它的时候，那是你最爱的自己。 你明明上节目之前告诉我歌词是有重叠的，怎么现在就突然灌了一大段鸡汤出来？ 我待会儿把歌词对出来。 哎，好嘞。 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界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我也，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叫我的手走。 哎，我跟你说，这首歌是我每次去 KTV 啊都会去吼的一首。 嗯，听出来了。 曾经啊，曾经就觉得特别喜欢。 我发现曾经跟现在最好的一个连接点，就是当年唱的不怎么样，现在唱的 依然不怎么样， 依然不怎么样。 哎，对，这点是和少年时的自己是保持一致的心性的啊。 放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花叶，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叫我的手 别走。 哎，没得加了我，变成了这个从五月天变成了七月天啊。 没有没有， 七月天啊， 有一个、 这个、天气说变就变啊。 有一个属于九七四的 live 的版本，就感觉好像是五月天跟周杰伦合作了一首，听了就哭。不是说好不哭，是听了就哭。 这首歌我觉得我在我所有能演唱的歌曲当中还算是比较有把握的一首。 嗯嗯 啊，对，我唱到别人想拥抱自己的感觉啊。好， 你刚刚不是提到说2006年那首《盛夏光年》和现在《清空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连接吗？ 对，当时 Q 你，你没有说呀。 哎，我这不留在现在说吗？ 啊、好嘞， 就是他从歌词的部分，阿信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扣啊，就是当时是说。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 哎， 而清空未来说的是让无悔的未来有无限的未来， 哎，这就是一个呼应啊，时空的一个对话的感觉。嗯、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想到了一些有一些时间点不同的一些音乐的对照，就想到这两首歌。阿信在录制这两首歌的时候，你说他的年纪也在改变，他的心态也改变了，嗯、录出来的感觉，你就比如说你听现在的这首《拥抱》， 嗯， 和刚才我们播的那首新歌 《清空未来》， 就完全那个感觉都不一样。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嗯、他其实也在长大，也在成长。 对，成长之后，他会觉得一个是在对一些曾经的回忆，你会觉得他不是那种。波涛汹涌式的回忆，它会是那种经历了万水千山之后慢慢的开启这个回忆， 哎， 娓娓道来，跟你来分享一个人的一段成长的经历，不管是青春的，是麻辣的，是苦涩的，又会是怎么样的。 哎，说白了就是当时的那个阿信呢，自己在录音棚里录这首歌的时候呢，可能要被这个制作人要骂很久。 嗯， 那现在在录一首歌的时候，可能是哎， 他反过来要制作人很久、 哎、那不会啊，那不会啊。所以有些是行业内行人知道的一些规则。 哎， 啊，比方说就拿音乐来说吧，之前就是真正的在入行之前啊，就成为一个主电音乐节目主持人之前， 音乐 DJ 之前， 我一直以为录歌的时候就是一边有伴奏， 嗯、 啊，比如说这个歌里面有鼓啊什么的，就是一边演、嗯、一边录。 嗯。就是同期的， 对，同期的。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好多轨啊、哦，我们叫好多轨， 对， 一轨、两轨、三轨，最后你要把它全都缩混在一起。 对，以前我是完全不知道，还有一个叫，就是刚你提到的一个缩混师，还有一个母带工程师， 啊、对， 对吧？就是其实你真正听到一首歌，有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才能完成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来聊一个内行人才知道的行业规则。其实我在看这次的奥运会比赛之前的时候，没有关注过击剑的重。剑比赛，也是正好那一天认认真真的看了一场孙一文的比赛，了解到他们的这个重剑比赛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整个决赛也就七八分钟的时间，而且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决一剑， 哎、 知道吗？ 决一剑， 对，就是有点说两个人就是好， 就是决斗， 对，决斗，最后看这一剑谁先扎到对方身上的有效部位。谁就赢了，所以前面那三局让你觉得比分一直咬得很焦灼，很焦灼，很焦灼，三比三，七比七，十比十，到最后决一剑的时候， 那个不就是比谁扎的准吗？对不对？ 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啊，扎的 准，对啊，就是一击毙命， 对， 一招 毙命，一击 毙命， 对，没错。所以当时看完那个比赛规则之后，发现哇。这个很多知识还是长得很有趣的啊，就是积累下来之后也觉得挺有趣，所以今天问问大家，肯定在收音机旁的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也有不同行业的，咱们就揣测一下，看看他们的职业当中有没有我们可能确实不知道的一些行业内的有趣的规则。 好，明白了，聊聊这个呗，一边听歌一边聊，大家可以微信或者是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一起聊。 我们现在给大家说一个咱们职业当中有趣的规则好不好？就说一句。 好嘞，说吧。 我们的直播当中有反向这一说， 反向，对， 对， 就是、 音频 反 向，对， 这个很难解释。 哎 哎， 就反向的话，听上去大家会觉得这个音声音有点怪，离你有点远。 你不如说一个更简单的，比如直播间里面不能把水带进来，也不能吃泡面。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What you get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Now let's remember.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原本是想放这种花火的啊，但是我觉得这时候的气氛需要我们调整一下，所以我临时决定换歌了。

这首 FIRE 的 Get High 其实我觉得是特别适合你在刚刚出发的时候去远行啊，刚刚下班啊，等等等等的一些状态下，很适合去调气氛的一首歌啊。 是的，而且我记得当年也是这张专辑叫飞行部落里面最顺口的一首歌。嗯，就是从我们听歌的角度上来会觉得说，一首歌曲如果说有一个特别明亮的副歌的部分，特别能够让人朗朗上口，是能够瞬间被记忆住的，所以商业发片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是最有打那个亮点的。 对，就像我们老重复的那首危险危险危险 对，一首歌当中都有一个段落让人一下的瞬间啊，一下能够被捕捉到，这样的歌曲适合做主打歌曲的。 这么说这首 Get High 还挺超前的啊，一上来就先把歌先飞出去啊，然后我们 Get High Get High， 对，副歌就直接上来了。 好了，希望这个 Get High 这首歌也为我们的这个健儿奥运健儿加油啊。今天我们的这个朝思暮想听奥运，我们会听到一段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跟随电影来一起了解一下自行车运动项目。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嗨，我是思萌。相信最近喜欢骑车的朋友啊，都已经在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公路自行车项目了。不过呢，很多人看完之后都只想说三个字，太难了。东京的酷热天气加上奥运最难赛道，让比赛遭遇了未完赛超，几十名车手都没能够顺利完赛啊。那么这次的比赛路线呢，不仅是距离长，男子的累计爬升更是长达了4865米，公路地面温度达到了40度，这么热的环境，光是往身上泼水降温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在看比赛的时候呢，还注意到了有的车手甚至把冰水瓶直接塞进比赛服内，用最直接的方式给身体降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我们都知道自行车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每天北京的早晚高峰，有无数人骑着五彩斑斓的单车赶往地铁站或者是临近的公司，他们就像是为了生活而奔赴的一道道彩虹。但即便是这样呢，我们对于有关自行车的运动项目反而没那么了解。早在18世纪自行车被发明的时候，那些在路边玩耍的小孩可能真没想到，这个从自己身边溜过的装着轮子的家伙会成为一种竞技运动，更没想过它还会成为一种扮酷的工具。而如果说你恰好想了解这项运动的话，刚好我有一部电影推荐给你，《破风》，林超贤拍的，彭于晏演的。怎么样，听到彭于晏三个字是不是顿时有了兴趣？你还别说，这部电影呢充分体现出了自行车这项运动的美感。不论是高楼林立的城市赛道，还是风光旖旎的海边赛道，或者是盘山曲折的山区赛道，甚至是黄沙飞舞的沙漠赛道，都展现出了不同的魅力。那么在电影当中你还能看到的是各种颜色的运动紧身衣的美感，比如说彭于晏穿的蓝白色运动服，崔始源穿的红白色运动服，当然还有王珞丹的女款服装，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运动员外在的美。而其实最让我难忘的啊，还是这项运动本身的那种吸引力，比如说低头俯冲、猛踩踏板、掌控方向、团队配合，每一个动作细节都在向你充分诠释四个字，运动精神。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电影的剪辑包括还有很多细节的镜头，也是把公路自行车这项运动的紧张、速度和刺激都体现出来了。朝思暮想诚意向你推荐这部电影《破风》，我们来听听其中的主题曲，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你有没有过》。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浪潮退下了，你还坐在这、yeah、等天气或心情决意都不可，拖拖拉拉勇气不见了，风捂住了耳朵，不懂不懂不不懂，听听心跳声，靠近多越多越多越多不过 到我们的娱乐资源牌。我们今天的朝思暮想听奥运呢，说到的是跟自行车有关的内容啊。 是，同时也推荐了一部算是早些年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电影，叫做《破风》哈。确实，破风的车很帅，而能够在自行车的竞技体育当中哈，是需要耐力和体力的。 嗯，你不是自己也骑行？ 对，所以听到这个介绍的时候更汗颜了。我的自行车在办公室里面一放就放了半年多， 哎、都有灰了啊，变摆设了。 吹吹。 你要是赶紧运动起来，你要是再你 要 是再不用那自行车，那可就归我了、啊。 对，不对？不是你骑不了，但哎，你可以试试。回头咱们在办公室也拍一个你骑这个自行车的上车的一个小视频。 你安的什么心思？ 给你来个零速摔怎么样？可以。 还是去练练体操吧。在昨天的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呢，中国的选手肖若腾啊，大家都知道总分88.065，摘得了银牌。但是他优异的表现还是获得了很多的前体操冠军啊，包括李小鹏、杨威、肖一冰啊，很多网友的支持。 没错，大家都发微博力挺他，给他加油啊！其实，在体育之外呢，体操之外，肖若腾的生活也跟当下很多同龄人是一样的，他特别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尤其是说唱。 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藏宝图要来了。 对，这道题就跟肖若腾有关系。哎，这个没想到这个体操选手哈，隐形属性是个 rapper。昨天呢，肖若腾就携手了一个大马男团哈，合作了一首歌曲《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我们就来问问，请问这个大马男团叫什么名字？ 对，从这一题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藏宝也就开始了。所以先答对第一题，这个大马男团的名字，昨天其实我们节目里面说过 啊，是吗？什么糖啊？ 是，然后那个里面有一个我们特别喜欢的国宝的动物。 对，啊、好，这已经基本上公布答案了。我们再次恭喜一下肖若腾啊，为国争光，拿回来银牌也不错。 我醒来，日光将晨晖洒下，光阴又沉淀着去往盛夏，白衬衫迎风笑得多傻，随时间心不得有走变化，看少年雕琢成理想的他，等长大听起来有趣吗？这清晰的梦，却是有叠加的梦，当昨日光闪烁，又逐渐映照着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不要停止不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不重 胜败都要以梦为马啊，要加油，永不言败吧。好了，我们今天的音乐藏宝图开始了。如果答对三道题，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最终送出的奖品，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的密码，拭目以待。就算一盘穿插。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好了，我们听完了这首歌《以梦为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啊！这个今天答对的朋友，至少第一题答对的朋友不多，所以我就担心，好像这个我们大多数的朋友都站在第一关的面前呢，无法前行， 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是 吗？这时候我们帮大家一忙，好吗？ 推大家一把哈，这是熊猫糖，但实际上我想的更多的是，因为今天我们提请了一个所谓的弹性工作制嘛，就大家可能会在大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各个单位、企事业单位选择了不同的时间错峰上下班， 就是人早就回家了呗。 对，人家是回家准备看今天晚上相应的一些奥运比赛了。 那我心里就 踏实多了，平衡多了，是不是？ 刚想说不开心了，把话都咽回去了。 没事没事啊， 哎，好， 跟这个萧若腾来一起合作这首《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的，就是熊猫糖。其实我在想说的是，哎，以其他的一些运动员可能需要拿到了一些奖牌之后，才会有一些纪录片啊、一些报道和采访， 是的， 去采访一下他们的心路历程和整个训练的不容易。但是呢，萧若腾有一个优势在于，他喜欢说唱。他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比如说练体操的这些经历啊、心路历程，还有包括实现梦想的这种无怨无悔的情怀，以说唱的方式记录下来。所以我觉得他比一般的运动员可能会更开心一些。 对， 尤其是当他知道哎有这么多电台可能会播放他的歌的时候，会更开心。 是是是是是啊，因为有一些爱好总会是生活更丰富。 对， 也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球星啊，包括很多的体育运动员都是说唱的爱好者。 哎， 随便说一个，比如说像篮球界啊，你说这个大鲨鱼奥尼尔是 Q 奥尼尔。 哎呦，这次我终于知道奥尼尔了。 也是经常出一些说唱专辑啊，销量都非常的一般啊。对， 人家不 care 这个销量， 开心就好。好，对对对，我们来问的第二题啊，其实我今天还没有来得及啊，说实话，听到这个他的这个翻唱的版本，欧阳娜娜翻了一首梁静茹的老歌，哎，这首老歌其实就是那个旋律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你就马上那个歌名就会出现了。 我们刚刚不是聊到这个《盛夏未来》那部电影吗？里面人家说的是“盛夏已至，未来已来”，所以哈，跟夏天有关的梁静茹的歌，你想还能有哪一首？ 这首歌呢，还有一个相关的冷知识，还挺有意思的，我们稍后再和大家来分享。 好的，就问问今天欧阳娜娜翻唱的是梁静茹的哪一首歌呢？ 好吧，这算是把这首歌先放送出来了， 就是送分题， 太简单了。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啊，也是华语音乐的经典作品，来自费时梁静茹的《宁夏》。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只要在这首歌最火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那种就是什么像钱柜啊，就是这种量贩式的 KTV 最火的时候，对、 嗯、 然后什么好乐迪什么之类的吧、 嗯、 然后你那个时候就经常如果有去跟朋友一块唱歌，偶尔就会点到这首歌，因为这首歌那时候太火了嘛。 我觉得不是偶尔点到，是你有时候会参考一下 KTV 给你一个什么50首金曲， 但 或者说被大家喜爱的点播率比较高的那些歌里面，它一定是在前20位的。 哎，但这首歌被点到的时候你会很尴尬啊，因为它的前奏就是在 KTV 里面会特别特别长， 不是因为听到那么多的知了叫吗？ 哎，会有很多的剧情、啊、 但甭管怎么样哈、啊，这个剧情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当时去采风的李正帆，他去了一趟宁夏西海固，也是让很多的孩子们啊，他感受到孩子们那种纯真打动了他、 嗯、 所以他有了这首特别经典的宁夏。 所以这首歌唱的真的就是宁夏对吧？ 嗯、 啊，我们欧阳娜娜的版本改天再播啊。 好、嗯、 好了，那哎，说到这个今天啊，7月29号，我就老觉得之前就是有点什么事儿惦记着。 这个事儿好像提早的时候，很早之前，在上周的时候、 啊、 我们是看到了小视频里面啊、有一位天王。 哎，是的， 对，有一位巨星。 那天我们做了数学题啊，多少岁多少岁什么的、啊、 对对对。但说实话，看完了视频之后，不光记住这个7月29号这一天的日子，同时更多的是被他这样一种就是很诚恳的态度所打动。 对， 他说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认真工作了40年而已。 嗯啊，平常的一天啊，今天晚上8点钟会有一个开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他的老歌，为今晚的直播，我们也大大 call 支持一下华仔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其实这个题呢，第三题就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刘德华的英文名叫什么？ 走过岁月，你认真的吗 Jackie, 你认真的吗？ 六， 来回答到我们的娱乐装牌微信公众平台。 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中人才了解，生命开始近不近远，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才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嘲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 有朋友告诉我们说今儿应该放冰雨啊，今天我们还下午还想来着是不是要放冰 雨。我们两个这个办公室有三个人，我们是3-2还是3-3啊，不是三票全部通过就选这首今天， 人就盼着今天嘛，你选一首冰雨，人家本来今天晚上要直播， 人家碰冷冷的拍， 好事儿咱们给人泼一盆冷水， 对对对，我们要鼓励一下，或者说再继续支持 Andy 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再战30年40年啊。哎呀，我已经把这个答案告诉给大家了 公布了。 对，我们第三题的音乐藏宝图问的问题就是刘德华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嗯， 太简单了吧。嗯， 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女排加油，靠他

酒醉的 Tango 来自动力火车。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总排，我是老白。 嗯，下班快乐，我是戴毅。嗯， 好了，我们接下来已经有朋友在线上了，对不对？ 好的，欢迎他入场。娱乐总排，认识你真好。 Hello，Hello，Hello， 嗨，你好， 主持人好， 肖娜你好， 你好， 听上去很高兴。 对对对，哈， 对。那今天是在什么状态听我们节目？是已经下班了吗？还是在路上？ 在路上， 还没有到家啊。好了，一路平安顺利。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答题环节了。前面呢三道题你全部答对了，第三题的答案帮我们公布一下吧。 今天晚上将会开启视频直播，在线直播的这一位歌手，这位演员，他的英文名字是 安迪刘德华。 来，我们三道音乐题准备好了，加油。第一题，就让我们忘记了过去有多 A 悲伤 B 甜蜜，邓紫棋的歌新的心跳。忘记过去有多什么 ？A 悲伤 ，B 甜蜜。 我也忘记这是怎么唱了，你选吧，小肖。 哎，就让我们忘了过去有多什么？ 是悲伤呢，还是甜蜜呢？ 甜蜜吧， 甜蜜， 甜蜜。 他也在信号搜索当中。 哦，你的甜蜜刺痛了我的心。 就让我明白，过去过去有多悲伤。 啊。 我想起来这个调了 ，sorry， 哎呀，第一题答错喽。 后面的两题我们会帮助你争， 对对对对， 争取能够赢得啊奖品。 好， 好，来听第二题。 我的天空突然下起了什么？那是因为你浅浅的哭泣。A 是大雨呢，还是小雨 ？A 大雨 ，B 小雨。 嗯，反正这雨现在下的，现在差不多，它也是吧？ 对吧？ 啊、 也差不多淅淅沥沥。选大雨还是小雨？ 小雨是吗？好，我们听听看是不是小雨，是小雨吗？ 嗯， 我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那是因为你在浅浅的哭泣。 其实后面说你浅浅的哭泣嘛，所以是吧？ 啊、 嗯， 这个滂沱大雨的话，估计就是嚎啕大哭了。 好， 好，恭喜答对了，这是赵宇焕的一首新歌《那么喜欢你》。第三道题是这样：我们的关系多像什么呀 ？A 积木。B 乐高， 这道题必须答对啊！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集团提供300元的2箱娃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营养快线，喝娃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陈奕迅的歌， 嗯， 你猜他是玩积木还是玩乐高呢？ 答对就把这个积木不是把这个什么送给你？ 积木吧，积木吧， 积木是吧？好， 嗯， 答对就把这个娃哈送给你。 我们把娃哈叠成一起送给你。 我们是多想。帮助他能够赢得今天的比赛、啊、 好，来听听看这首歌哈，来自于陈奕迅的这首歌，到底是积木还是乐高。 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 哎，这个昨天那个听友是怎么 cue 我们来着 Let's go Crazy crazy 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恭喜、 啊、昨天还有这样的听友呢，好顽皮， 但 就唱一半是吧，就 Let's go， 然后要我们唱、 啊、 是吗？ 今儿他显得冷静了一些，肖娜同学啊，好， 对，因为信号可能不是很好，有点 okay, 听不清楚是吧？不管怎么说，恭喜你啊， 成功答题， 谢谢， 答题成功。 好了、哎，嗯，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了，三首歌你们选哪一首？ 邓紫棋《新的心跳》啊，赵奕欢的《那么喜欢你》，还有陈奕迅的《积木》，想听哪一首？ 想把它送给谁？ 想听第一首吧，然后送给我家人。 好的，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嗯， 好的，嗯，就把这首歌送给家人，送给自己。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好，下班路上，拜拜。 离开过太多悲剧，也受过太多委屈，你怕不愿回首的过去会一直延续，但生命够曲折才够。 变成新的，新的心跳。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嗯，恭喜刚才这个朋友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 对、 啊、 我们要恭喜肖娜、嗯、要稍后的时候把电话号码留下来，然后近期多多关注一下短信的提醒。 是、嗯、我承认我刚才有段时间会比较有点沮丧的情绪啊、嗯、因为这个女排刚刚就输掉了比赛嘛。哎，前面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啊前面一段 的时候， 对前面一段的时候、嗯、最后还喊扣他、啊、 对我们在加油给他鼓劲儿，但确实要面对的就是很多时候一个是对手在不断的变强，在研究我们的战术方法，另外呢我们有伤病的队员，这个对他们来说很多时候不光是加油能够鼓上劲儿的。 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有胜就会有负，对吧？你有那种荣耀的高光时刻，也可能就会有低到谷底的时候、嗯、需要你奋起直追的那种这种状态， 没错。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首新的心跳的不妨可以送给女排的姑娘们、嗯、真的可以焕发一次新的一个新生的力量。 嗯，今天上午我看那个张雨霏就是女子200蝶泳她拿下又一枚金牌的时候，其实解说员就说、嗯、说她在2019年世锦赛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生低谷、嗯、她曾经在2016年里约的时候有高光时刻，然后2019到了低谷，2021又重新回到了他自己的人生巅峰。他说这个时候 V 字可能就会变成不是你一个什么大起大落，而是变成了胜利的一个姿势。所以我想这个可能送给女排姑娘们也是有一个寓意的， 对，就是不破不立、啊、 对，没错， 从头再来好了，加油、哎、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一起来听好歌，同时呢欢迎你们继续参与节目的互动。今天聊的是 内行人才知道的行业规则、 啊、这个还真是挺多的，稍后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嗯，好，也邀请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今天娱乐最王牌的互动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把你觉得内行人才知道的行业规则告诉给我们。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了一首非常温柔的、嗯、适合这样子天气的歌，小雨。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 是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小雨，来自张震岳。昨天我们其实在微信的公众号推送里面特别把这首歌放送了一遍， 好像还有你的合唱的版本。 我怎么自己都没有听到？ 我没有， 我也没有听到，在哪儿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最近的一条推送哈，那个视频很有意思。 嗯， 然后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一段，找到了一个角落，这个角落就是真的挺有那种复古唱片架的感觉，有一个老式的可爱的小小收音机，然后打开是一首歌，就这首小雨。然后呢，有一个彩蛋部分，就是有老白的合唱，但是我是没听到， 我自己都没有听到。 这不算骗我们的听友吧？ 好了，就忘记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内行人知道的事儿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刚才其实还收到了不少朋友们的留言呢， 有， 对吧？ 嗯，而且通过他们的留言，他们很有意思啊，我们听友是没有先上来说，哎，这是我的什么什么职业，然后就是用一句话的方式告诉给我们，让我们去揣测和猜了一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工作。 嗯， 比方说我看到了露露就说到了一条，他说的是， 他说了好多条啊， 对，太有经验了，这是改过多少行啊，这是， 哎，是啊，都说了啊，基本上， 哎 ，Dennis 说这一个，他说铁路人告诉给你们不要迷信绿色的动车组，说。其实呢，很多时候可能会跟普通的 Z 字头的车区别不大，但是票价可能会贵一丢丢哟。 真的假的？ 哎，所以你看，哎，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回头 确认 去研究一下，对，嗯，啊，看看不同的这个动车组 还有 Z 字头的直特车区别到底在哪些？ 还有人就说你要比如说你要买飞机票的时候啊，买航班的时候， 嗯， 大概可能会有一个就是一个规则， 嗯， 可以让你去买到那个就是你想买的那个大概的座位。 哦， 就是它有一排是刚好是比如说经济舱和公务舱中间的那个，就是前面你其实空间会大一些。 明白，就是越靠近公务舱的时候，可能那个座位感会舒适一点 啊。对，就是离空姐特别近的那个位置。 我仿佛听到另外一个重点。 我可什么都没说，我就是说那个位置可能是很多人哎觉得比较宽敞啊。 反正我是没听到，大家听没听到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我觉得哎，这个空乘坐的那个位置也很宽敞，那个座位可是买不了的。 还看到一条说，心理咨询师不可以给亲戚朋友做咨询 啊？对，这是真的 哦， 因为你。这个， 难免会带有一种情感的一个因素是吧？ 而且还有一个我知道的了解到的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就是行业内的这个规矩， 嗯， 就是他们自己也要去做心理咨询的， 哦，适当要疏导一下。 对，就是他们比如说跟别人找他做咨询，他要达到一个小时数以后，他自己必须也去做一些心理疏导。 对，所以才会我们看到那个徐峥演那部电影嘛， 嗯， 对吧？就是他也是个心理咨询师，然后他被别人给催眠了。哦， 啊，就像我们 催眠大师， 哎，我们做了多少小时电台节目之后，我们也得去听一下电台节目， 哎， 疏导一下，哎，就是也在收音机那边说，你瞧这歌放的，哎，你看那主持人啊， 一样在六点泡一样的咖啡，其实早有预谋。在适应多雨的气候，挤同一班车厢，灵魂却空荡，慢慢调整姿态，故作自然却无力取暖，心里 塞满所有不合时宜的月光，只是比方。古人说的浪漫，是个心上下了针，雨滴同样滴在你肩膀。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那些是非对错留下的痕迹，满街都是未干的记忆。爱情不过是一场无病呻吟，毫无预警下了又停，怪这场雨不如先怪自己。 是非等车的人争先恐后，无缘落单在这街头，左顾右盼却找不到方向。慢慢我透过车窗遥望一片浮云的模样，不想随着霓虹闪烁起舞，总是怕好景不长，我仿佛练习一个人的优雅步伐下一站，或许有阵风会为我歌唱。怪就怪天气，像个孩子不讲道理，不服气的吹散了落一地，乱的头发不想去整理。爱情为何总来不及放弃，如果可以云淡风轻，怪这阵风不如先怪自己。 你看，这是我要是坐在车里面听节目，我就会指着收音机说 嗯， 什么歌啊，这怪天气啊。 对，所以配上一首怪天气， 怪天气配怪歌曲啊。 有的时候在这个封闭的一个车厢当中，你的情绪可能会比较的放大一些 啊。 有时候一些不太常见的一种规规矩矩的音乐类型， 哎， 也会让耳朵突然觉得，哎，这个声音会有点吸引我。 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我想说，听这样的一个歌的那个感觉呢，应该就是像我前两天那个状态，觉得自己是一朵漂浮的云， 百无聊赖的在烟花的风雨当中飘来飘去，是吗？ 你们想让我散去的时候，我就散去了。 再见。 毫无预警下了又停，快这场雨不如先怪自己。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哎，我是戴英。 哇，灰沙 前奏部分听上去感觉跟花火那个前奏有点像，你不觉得吗？ 哎， 哎，和声部分开始，但实际上一下时光机穿越回到了2000年的时候，这是一支英国的男团 911， 一支组合。 Yeah, I want you 啊，不是这首。 All I want is you. Be a trapper. I can't help myself. Can't disguise the way I feel inside. I'm falling so helplessly. It's true. Yeah. I close my eyes and believe completely that I.Touching my skin so tenderly. Come on, light. Just the victim of fantasy. Every time I open my eyes, you

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What you get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Remember.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下班快乐啊、当然提前下班的朋友呢，回到家中可以平安的安全的，然后在家里面呢就是看一看这个奥运啊。 对，今天晚上比赛还挺多的，八点钟的时候应该是陈梦和孙颖莎的这样一个争夺金银牌的这样的一个女乒乓的女子的单人的决赛，我得绕一下， 到底是什么？好， 乒乓球比赛。 哎，好了，那我们继续回来，也要推荐一下最近的这个精彩的演出啊，包括呢，接下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感兴趣，因为大家都知道二十四节气啊，这是中国古人智慧的这个精华嘛，也是串起了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一个时间的脉络，对吧？ 所以，歌唱家龚琳娜和作曲家老罗啊，这对夫妻档也是以二十四节气相关的古诗词为素材，创作了一台别有新材的啊，别出心裁的音乐会，呈现出了十余首节气诗词音乐的作品，也将会在八月十五号的时候登陆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所以喜欢的话，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大剧院的官网。 对，好，说到你刚才说到的这个二十四节气，我就想到了，哎 ，FIR 他们这个最新的一个专辑，其实也有这个国潮的风格。 对，我们刚提到了就是那首《锦绣梦》嘛。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听一听啊。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二十一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其实那天就说过了，说现在的这一支 FIR 呢，和当时的那支经典的 FIR 相比啊，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这个女主唱更换，但是呢，新的这个女主唱啊，就是 Lady 其实刚刚接手的时候，我们昨天就说了，她可能未必有完全能够去啊、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包括之前的那位因为很成熟的唱功啊，包括配合，原汁原味的感觉，会让很多人质疑他们，就说你们到底啊。还能不能继续往前的发展，但是我觉得这一张至少啊，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女主唱的这个她的声音的爆发力加强了，她整个对于音乐的把握也不像前几年他真的是有进步。 对，我觉得就包括一直以来支持飞儿乐团的那些歌迷们，其实也并不是想完全找到一个复刻版本的飞儿乐队， 是 就你加入了新的女主唱，希望她有自己的发挥。我记得他们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新专的发布会上的时候，好像叶世荣也到现场去给他们加油鼓劲儿， 对， 同时也鼓励这个韩蕊说，你作为一个新的女主唱哈、啊，不要担心说能不能够重塑当年飞儿的辉煌， 对， 你就要先找到你自己的作品，有你自己的发挥，可能整个的乐队所迸发出来的那种火花就不一样了， 对，两码事儿、啊、 对 对吧、而况且呢 FIR 其实一直以来他们真正的能量就不是单单只是靠一个声音啊，因为他们整个的编曲的层次会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其实一直会、我觉得他们属于流行音乐里面的气氛组、 对、没错，就是你看他们最早在2004年的时候发表自己的新专辑，然后2005、2006每年几乎保持一张专辑这样的一个速度，其实如果说回到当年的话，2004年他们的飞儿那张专辑算是一出道即巅峰，但是你想如果那个专辑打90分的话，后面专辑得有多么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有没有就很难有很难有进步空间了， 因为这次用到了钻石啊定义这张专辑，那我想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特别璀璨的，因为它的光芒可能会比较的多彩、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国潮的元素在里面， 是 有了这样子的精彩的编曲，就好像是为一首歌或者是为整个的一支乐团穿上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中西合璧打造出来这样一种东方神韵的效果，锦绣梦。 别忘了在微博关注话题 Listen 二十一，为歌手来集赞啊！这是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限定企划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Listen One to One Band FIR。 一缕清愁，一点梦魂，我牵起一片眼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 深深说越激动，牵你手白发轻松，他俨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霄细数下耳洞，你眼上闪烁与其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俨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心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上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之中，谁依然歌颂残雪独 FIR 带来的锦绣梦，哎，怎么样？还是做的挺不错的一首歌。里面啊，你说就是基本上能想到的一些乐器啊， 嗯， 国潮的啊， 是， 包括民族的一些乐器都出现在里面。 二胡、古筝、琵琶、邦迪，好像据说这四大中国的这个民乐器哈、啊，都已经出现在了这首歌里面。 嗯哼， 啊，所以我觉得我刚听的时候就有点出神，就觉得其实它整个律动还是我们在2004年、2005年最爱的飞儿的那个律动感觉， 熟悉的配方。 对，英式的摇滚出来这种效果，加入了国潮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一种违和感的。 是， 所以对于当年支持过飞儿，并且听着飞儿的一系列的专辑成长起来的那几代人们，还是会觉得说，哎，挺感慨的哈。 是， 就他们只要在不断的继续做音乐，就应该鼓励他们。 哎，算是动听之作啊！也期待他们能够光临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 是， 我是团长建立老师， 我是 Lidia，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我们的这次的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的系列啊，其实都很关注，包括之前我们也一直在介绍啊，这个耳熟能详的旋律《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啊，就是出自于经典的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啊。 这个我会唱啊，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 哎，还真是那个味儿啊。 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所以很多这个民歌的旋律啊，就是真的会根深蒂固的在你的印象当中 啊，你的形象突然在我的眼前变得不一样了， 变得更加的 更加灿烂 了 啊！对，好，这个剧其实被拍成电影以后，也是家喻户晓啊。所以剧中的著名的唱段，包括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啊，这些旋律已经成为了很多 时间以来大家的心中的一个集体的记忆了。 没错，已经成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刻录在我们国人心目当中的一个集体的音乐的记忆。那8月10号到15号的时候，国家大剧院版的红湖赤卫队也将会再次扬帆起航，重新唱响这样一部影响几代国人的经典旋律。 详情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不经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印证你 各奔东西，直到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今天我们打破次元壁的选择是来听国风啊，因为我觉得下雨天其实和国风的感觉特别的搭配。 下雨天的时候那种感觉有点萧索啊， 哎， 有点阴郁，但是呢你会觉得放在国风，尤其是跟游戏相关的一些旋律的时候会更贴切一些。 你那个感觉啊，就是应该把这个场景换一下，比如你要是在办公室啊，这个你看这个落地窗看着外面下雨，这个车这个走来走去，其实你会觉得心里面还有一些小小的焦虑。如果换成那种就是故居的那种屋檐，老的那种屋檐，然后呢你然后正好可以到一个淋不着雨的地儿，然后搬一把这个椅子，然后呢一张小桌，然后上面沏一壶清茶。 哎，你说的是在这个山中有一个客栈里面， 哎， 看着烟雨蒙蒙的外面， 哎，是 吧？是 青山苍翠哈，你心就会静下来。这时候一见一个蓝衣女子飘然而至，她就是黛玉。啊， 谢谢你，不是白衣女子飘然而至就可以了。 哎， 好，我们今天推荐这首古风的歌啊，是一款古风的游戏，叫《剑网三》，它的一个12周年推广曲，名字很有意思，叫《天宝年间大梦一场》，感觉跟说要开始了一样。 哎，是，话说天宝年间 还得有个惊堂木当一声。 对，古风圈两位唱作人叫陈世月和辉老板，对吧？哎，这个游戏的背景呢就是那种古风的武侠的啊，就不多说了，反正也是有一些什么架空什么的啊，反正我觉得这个就很多朋友可能会特别就是感兴趣，因为这种游戏呢属于那种它不单单是你要去玩剧情的，里面呢有一些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去设置角色的长相啊，服装。这个很好玩。 我去看了一下这个游戏怎么去设置啊，就不像你以前，比如说你玩一个游戏，就是我自个儿给它拼一个头，加一身衣服。 拼一个头， 我这个有点夸张啊。 对， 就大概你选了一个发型， 你是 选了一个 聊斋还是怎么着？ 面部，谁让你都说我蓝衣女子飘然而至了。 哎，好了，那你然后怎么呢？ 就这个游戏，它可以细致到你可以给这个人物角色面部五官去选，比如柳叶弯眉呀，还是选那平眉啊，然后朱唇微起，这个唇的唇峰在哪个位置啊，唇形什么样，眼睛什么样，是浓眉大眼呢，还是这个杏核小眼儿 啊。行了，你不用把所有的类型都说出来啊， 就感觉你觉得这个游戏玩家如果真的想进入这个角色，你选了一个特别喜欢的角色的时候，你完全设定出来是跟别人不会重样的， 可不是吗？ 所以这种我觉得为了游戏玩家去考虑的这样一种贴心的设计程度，是真的给他们要点赞的。 哎，对，就是会有自己的想象力。啊， 对对对， 现在可细致了，鼻子的位置啊，是吧？ 但你放心， 鼻梁的高低啊，这个都可以去就是做自己的调试。 但你放心，这些是需要去花钱付费的。 好吧， 不是让你免费可以选择的。 行了，说回来这首歌吧，其实就是这个游戏呢，为了迎接12年啊，这个《剑网三》推出了好几首歌，其中包括和周深合作的一首主题曲啊。相比起来呢，这首啊，我们今天要听的这首歌更适合今天的氛围。所以我们就来听今天的这首歌，评书的名字 《天宝年间大梦一场》。 重逢几回，一个眼神的摧毁，落到你与谁的冰杯，与我却 沉迷消退，我才事到如回，不如那年像风月萍水。 泡沫和叹息匆匆不回，如流光中浮华浪蕊， 以为不再有我的软肋，偏偏恰逢了你的作陪，心憔悴。 似是而非，到如今已难辨真伪，触不到梦中花海春晖，不知身是谁。 天宝年间，大梦一场。 话说， 你这个是哪儿来的？这妖怪 啊！这你都把我变成蓝衣女子了。 蓝衣女子难道不是翩翩而至？我也没有往下说呀。 对对对对 对， 我今天确实穿的是蓝色的 T 恤哈，所以蓝衣女子也不为过。就是你刚刚一说话说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的就把嗓音压低了一些。 对，就是穿着蓝衣飘然而至，然后呢穿的是现代的衣服，然后呢其实来到了天宝年间。 哎，你看现在我们是现代人玩着古风的游戏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不光是说游戏让大家觉得可以释放一些有一些这个趣味性，更多的是现在国风是渗透到了很多各行各业的领域当中。其实游戏也是这样子，之所以大家这么认认真真的把一个游戏里面的一些细节设计得如此之精致且到位，也是因为想把这个国风的元素给它体现得更好一些。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游戏里面给玩家提供了唐代的蝴蝶唇妆、宋代的椭圆唇妆和明代的内扩妆，这其实都蕴含了很多文化。 我都没有耐心听你说完这些妆容全部是什么什么样子， 因为你不会画。 我只知道如果让我去玩这个游戏的话，我只一定会选，就是在开始起始阶段是哪个妆容就是哪个妆容，我一定不会再去调它的。 哎，那假如说玩到后来你这个装备各方面都上来了，你的这个整个容貌跟其他玩家容易发生重样和冲突的时候，你不会给自己单独设计一个 DIY 一下吗？ 首先我肯定不会玩这个不不， 这假设就此打住了。好，结束。 我的特点是会选一个可能长得很奇怪的长相 就是所谓的古代的丑女子 对，把那个头啊设置成这个啊是吧，扁的，然后这个发型是光头什么的。 这不是从哪个这个青山绿水当中走出来的，这是从哪个劫狱里面给救出来的。 你这不是要个性吗，对不对 好好，我知道了，话题终结者。好， 哎，游戏的事儿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好，大家如果喜欢玩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游戏，并且去关注一下这里面的一些 OST 的音乐。 告诉你们一个只有内行才知道的事情， 嗯， 啊，当然其实外行也可能知道啊就是这个游戏很多时候是要你就是要去抽卡呀什么的， 嗯， 抽卡呀什么，要就是 买装备 、那个是个坑啊。 那就是 你就是基本上你比如说啊，你玩如果玩三国的游戏， 嗯， 你要抽卡，你要抽到特别厉害的人，我要抽到诸葛亮这样子的人， 嗯， 你要花一定的钱以后抽到的概率就会加大。 对，那我玩这个呢，我就知道肯定前期要投入啊， 就是， 没有投入怎么能换来那么多的这个哈战功赫赫。 哎，这就是他们盈利的模式嘛。好， 所以玩游戏也要这个慎重哈。 好了， 投入的一些装备和花的钱也要慎重。 接下来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我缓缓，因为这首歌莫名其妙的从周董的一首算是还不错的情歌变成了网红歌曲。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雨淋湿了天空，回来更讲究，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我晒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找分开了找，只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解脱，迷路的后我的成熟，这只够的足够，再爱过了才用，不能一吻一首表达时间，紧紧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恋，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时间把故事听到最后才说再见，你所有的眼泪能分留在雨天，等越过你怪自信的冰冷拥挤的终点，雨淋湿的天空回来更讲究，你说你不懂我为何在这时牵手，我晒干了沉默，回来很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找分开了找，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解脱，迷路的后我能承受，到最后的出口再爱过了再用，不能给我一首表达时间， 会觉得一些哭笑不得，就好好的一首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在短视频里面被模仿那个什么高质量男性什么那个油特别油的那种表现和表达。 我一开始呢也是一头雾水，我说怎么就一首歌好好的经典的歌就怎么就翻红了呢，翻红不是好事吗？后来刚才白姐给我看了一下，哦，果不其然，这是哪里来的妖精？ 是你得配那个动作， 对、 啊。然后我也是，回头我本来想我也要 试一下拍一段，拍一段，拍一段 啊！这个对，先梳油头，然后戴一个眼镜、然后衣服呢，是吧？这个不经意的露出某品牌的这个衣角，但是我想，这个实在是对不住我自己的内心啊！ 就是你能扔得下这样的，不是偶像包袱了，我觉得是有一种就是 良心，良心好吗？ 自毁形象的包袱， 这就是良心，好吧？那说到这儿，我们听首歌，还是要振奋一下，因为今天有一首歌呢，我们那个当时只播了那个熊猫糖的版本， 对。但实际上这个骄阳壮志骄阳的版本，我们更重要的是听其中的 rapper， 也就是我们刚刚获得了男子体操个人全能比赛的银牌的获得者肖若腾。 其实没有时间思考，要去争取每分每秒，从四岁练习体操到七岁独身住校，无论金牌或是银牌都是我的骄傲，既然要做那就做到意想不到， 要回过平行时空， 所以我们也借这样的一段 rap 来去为这个奥运健儿继续加油鼓劲儿，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努力啊、成绩呢，其实我觉得当然是要努力争取更好的表现的， 没错没错， 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的